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187集，天魔波杯夜。香，铺天盖地的香气。屋内光线很暗，几根蜡烛摇曳不定，但香气比先前刚进寨子的时候还要浓郁百倍。从所有与外界沟通的器官千丝万缕地钻入红瑞的五脏六腑，呛得他喘不过气。努力控制住咳嗽之后，整个人晕晕沉沉，手脚发软。这里杂七杂八摆放了很多东西，有装着蛇蝎虫鼠的各种动物的玻璃罐，但更多的红瑞叫不出名字，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用途，只觉得一切都很诡异。当然打从进入这个寨子，所有陈设无不诡异。降头师的世界本来就与普通人截然不同。其中一面放着一个坛子，比缸小一点，但比一般的坛子大。坛子旁边还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幽暗中依稀能看出典型的东南亚长相，即颧骨比较高，双眼又有些内陷，但他整个人呈现出来一种木木傻傻的状态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然后宋恩朝着那个坛子跪下来，额头贴着地板，说了一句腔调古怪洪瑞听不懂的话语。洪瑞不敢多看，忙也跟在宋恩后面，学着他的样子跪伏在地上。一连串长而快速的话从宋恩口中蹦出，洪瑞茫茫然，但他忽然感觉到前方有点动静，好奇心没忍住，他悄悄地抬头，眼角余光瞥过去，就看见坛子里隐约升起了一股黑雾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浓，最终全部窜入旁边那个男人的鼻孔中。男人的身体微微一震，晦暗的光线中，他的表情似乎扭曲起来，眼睛往上翻出眼白，嘴角却扯出一丝阴冷的弧度。洪瑞不敢再细看，忙低下头。他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，粗哑的，像尖锐物体在沙地上磨砺。 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情。 洪瑞竟能听懂，那声音重重地垂在他心口，震得他身体一晃，心脏处一阵闷痛，喉咙涌起一股热流，急欲喷出鲜血。他头晕脑胀，不禁捂住嘴巴，生怕真的有血流出来。他感觉灼人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身上，如猎人在打量唾手可得的猎物。宋恩将身体扶得更低了。 波贝叶大人在上，您虔诚的仆人宋恩沙旺诚心诚意向您禀报，根据山本带回来的消息，人魔已经死了。 死了？ 奇特的腔调带着回声，像是从那个坐着的男人口中发出，又像是直接穿透耳膜敲进脑海中。洪瑞觉得脑袋更加的晕眩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吸入太多香气的缘故。宋恩毕恭毕敬道： 是，没了人魔的统领，所有前行夜叉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。虽然我仍然能够感知到人魔的残余魔气的存在，但那起码也要人类世界里百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重新凝聚成型。 那么地魔呢？ 东阳那边最近频频有所动静，据说他们手上有石碑的线索，而且山本说几波日本人都想对石碑下手，所以我想地魔 可能也已苏醒过来了。 人魔太没用了，不必指望他。地魔既然冲着石碑去，适当时机可以为他提供石碑的线索，但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 男人的嘴巴一张一合，传达着来自深渊尽头的魔音，宋恩越发的恭敬了。 是，请放心，我绝不会暴露波贝叶大人所在，我是大人最忠实的仆从，一心一意只为了能让您早日复活，无论地魔人魔都不是我效忠的对象。 男人笑了一声，笑声阴冷刻骨，足以令任何一个身强体壮的人打从心底发寒。宋恩就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颤。 你现在说的轻松，如果知道地魔寻找石碑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呢？ 宋恩在洪瑞和董巧兰面前何等强大，但他在男人面前却只能抖如筛糠。 仆人愚昧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。 当魔力充沛，从地底裂开的缝隙中喷薄而出，红色魔月降临人间，深渊之门再度打开，地魔不会甘愿受我驱策，他想要臣服的是。 他忽然念了一串很古怪的字符，洪瑞没有听懂，他悄悄抬头瞄了宋恩一眼，猜测对方可能也听不懂。虽然在这里得到很多讯息，但洪瑞却越来越迷糊了。他知道这位大人就是传说中的天魔，上回在宋恩口中听说之后，他还特地回去查了资料，发现天魔就是印度佛教里的魔王，人称波旬、波贝叶，从古至今都是极为厉害的大魔物。传闻历史上许多次天灾人祸背后都有魔物出没的影子。换作以前，洪瑞对这些神异传说肯定嗤之以鼻，但他在遇到宋恩，亲眼见到了眼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诡谲情景之后，由不他不去相信。只是听这位大人与宋恩的对话，他才知道原来世上除了天魔之外还有地魔与人魔。人魔已经死了，地魔好像在寻找什么石碑，而这位大人则想要尽快复活。他们虽然同样是魔，但似乎不是一路的。宋恩俯下身体，低沉的话语回荡在奇异香气弥漫的空间内。 不管世间如何变化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对您的虔诚，我永远只效忠于您一个人。 洪瑞不敢装死，闻言连忙跟上。 我也是，我愿为大人付出一切。 男人似乎这才注意到他，死鱼的眼白颤动一下，脑袋微微转向盯住洪瑞。宋恩似有所觉忙道， 这就是您想见的人，他叫洪瑞，一个中国商人。 你刚才说愿意为我付出一切。 是，我在生意上还算成功，如果您需要钱财的话。 我不要钱。 男人缓缓抬起右手止住他。 你的身体不错，这个我用腻了，把你的身体借我。 洪瑞挥汗如雨下， 连上下牙关都在大颤了。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戒其实就是有戒无还呢？ 大人，请让我去为您寻找更好的身体，比我更强壮，更好看。您想要的 我都能给你找回来。 我不要他们，我只要你。 洪瑞二话不说起身扭头就往外跑，但他刚跑到门口，忽然一阵腹痛如绞，再也迈不开脚步，不由得痛叫一声，弯腰捂住肚子，直接在地上打滚。 松文上师，上师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你帮我跟大人求情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。 他抓住松文的裤脚，鼻涕眼泪流了满脸，完全没有半点成功人士的风度，更像一条摇尾乞怜的流浪狗，苦苦哀求别人放过他一命。宋恩蹲下身，怜悯地摇摇头。 你还记得你刚才过来的路上喝的水吗？那时你就已经中了降头，我本来就不准备让你离开，因为如果你回去肯定就会被人捉住，那些已经发现了韩琦的人会从你身上找到大人的线索，我不能让你暴露了大人。 他摸上洪瑞的脸，近乎温柔，洪瑞却抖得更加厉害。 我为大人做了很多很多，求求你。 洪瑞发现自己浑身无法动弹，只能任凭宋恩修长的手摸上他的腹部，轻柔的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。下一刻，他觉得腹部剧痛，宋恩竟撕开衬衫，生生用手劈开皮肉，从里面捉出一条3米长的白色长虫。洪瑞惊恐地睁大眼睛，看着那长虫出来之后还在地板上慢慢蠕动，他感觉恶心欲呕，转头还真就在地上吐出了几大口鲜血。 睡吧，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 洪瑞最后的记忆是宋恩将手附在他的眼睛上，他想挣扎，想逃跑，但所有动作在别人看来都是不自量力。洪瑞听见宋恩问， 大人想用他的身体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 不，我只想换个更舒坦的身体，我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强大。 洪瑞的意识渐渐混沌模糊，他头一歪，软软地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男人看他彻底失去意识，不禁露出愉悦的笑容。 当狂欢的那一刻彻底来临，这些蝼蚁般的人类匍匐在脚下，我们就将会有数之不尽的食物和奴仆了。宋恩，作为我最忠实的仆人，我会允许你陪我享用这一切。 黑气从男人的七窍里缓缓地流出，在空中凝聚下沉，逐渐渗入洪瑞的毛发、皮肤、五脏六腑。失去了黑气的男人被抽去骨头一般地瘫软在椅子上，而洪瑞则慢慢睁开血红的双眼。宋恩跪倒在地上，亲吻他的脚面。 多谢大人恩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